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6集。 你说的难道是？ 没错， 一成只说了这两个字，回视着雪穗的眼睛，雪穗也意会到了。 不会吧，女人怎么会做这种事？ 男人做的，找了一个做得出这种下流事的男人。 一成把上星期五接到不明男子电话的事情告诉了雪穗。 接到电话后就看到那张照片，我马上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，还有那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说社交舞社的社费是香苗在管理。 你是说他用社费付钱给歹徒？ 虽然令人难以置信，我还是查过了。 直接问苍桥学姐吗？ 不是，我有其他办法。我知道账号，请银行调查是否提过款就行。 可存折在苍桥学姐那里啊。 是，不过还是有办法。 一成含糊其辞。事实上，一成是极力拜托出入家中的三协银行的人调查的。 结果，上上星期二，从银行卡取了12万。今天早上再次确认，这个星期一开始，也取了13万。 可那未必就是苍桥学姐领的呀，也可能是其他人。 根据我的调查，过去这三个星期，除了他，没有人碰过那张卡片，最后碰过的是你。 说着他指了一下雪穗。 是苍桥学姐要江丽子记账的那次，对不对？两三天后我就把存折和卡交还给学姐了。 从那时起，卡就一直在她那里，绝对错不了，是她找人攻击江丽子。 我实在无法相信。 我也一样。 但这只是学长的推测，没有证据啊。就算是账户那些，也许只是刚好提领了同样的金额。 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自然的巧合吗？我认为应该报警，只要警察彻底调查，一定查得到证据。 雪穗的表情明显反对这个提法。一成一说完，他便开了口。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江丽子家不希望事情闹大，即使是像学长说的报警调查，查出是谁做的坏事，江丽子受的伤害也不会愈合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呀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 这就是学长的问题了，不是吗？ 雪穗凝视着一成的眼睛，一句话顿时让一成无言以对。一成惊愕地屏住气息，回视雪穗端正的脸孔。 今天我来这里，也是为了传江丽子的口信。 口信？ 再见，我很快乐，谢谢你。这就是他要说的话。 等一下，让我见他一面。 请别提无理的要求，稍微体谅一下他的心情。 雪穗站起来，奶茶几乎没有碰过。 这种事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做，但是为了他，我才勉强答应。请你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。 唐泽， 失陪了。 雪穗走向出口，随即又停下脚步。 我不会退出社交舞社，要是连我都退出，他会过意不去的。 说完，他再度迈开脚步，这一次完全没有停下。等雪穗的身影从视野里消失，一成叹了一口气，转眼望向窗外。窗外，雨依旧下个不停。在江丽子家， 电视上只有无聊的八卦节目和电视新闻。江丽子伸手去拿被子上的魔方，这个去年风靡一时的解谜游戏现在完全被遗忘了。这个游戏因难以被破解而成为了话题，但一旦知道解法，连小学生也可以在转眼间完成。即使如此，江丽子到现在仍然与魔方苦战。这是雪穗四天前带来给他的，也教了他一些破解的诀窍，他却毫无进展。 我不管做什么都做不好。 当他再次这么想的时候，有人敲门了。 进来。 雪穗来了。 啊，请他进来。 不一会儿便听到另一个脚步，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雪穗白皙的脸庞。 你在睡觉？ 没有，在玩这个。 江丽子拿起魔方，雪穗微笑着进入房间。 你看。 雪穗递过了一个盒子，是江丽子最爱吃的泡芙。 谢谢。 伯母说等一下会拿红茶过来。 好。 点头之后，江丽子怯怯地问道， 你去见过他了？ 嗯，见过了。 那跟他说了？ 说了，虽然很不好受。 对不起，要你去做那么讨厌的事。 不会啊，我没关系。倒是你，觉得怎么样？头不疼了吧？ 雪穗伸过手来，温柔地握住了江丽子的手。 嗯，今天好多了。 在川岛江丽子遇袭的时候，歹徒用氯仿把他迷昏，造成了后遗症。一段时间他头痛不止，不过医生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更大。那天晚上，因为江丽子迟迟不归而担心的母亲，在前往车站迎接的路上发现了倒在卡车车厢上的女儿。当时江丽子仍然处于昏迷状态，从不适的昏睡中醒来时的震惊，江丽子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当时母亲正在她身边放声大哭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几天后送来的那张可怕的照片，既见人不明，也没有只字片语。歹徒的恶意似乎深不见底，让江丽子惊惧不已。江丽子决定从今以后绝不再引人注目，要躲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。过去他也是这么过的，这样才适合自己。虽然发生了这起悲惨之极的事，但不幸中有件大幸。很奇怪，他的清白并没有被玷污。歹徒的目的似乎只是脱光他的衣服，拍摄不堪入目的照片。江丽子的双亲决定不报警，也是基于这一点。事情如果曝光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谣言重伤。要是事情传出去，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江丽子遭到了强暴。江丽子想起初中时代的一起事件，同年级的一个学生在放学途中遇袭，发现其赤裸下半身的正是江丽子和雪穗。被害人藤村都子的母亲也曾对江丽子这么说。 幸好只是衣服被脱掉，身体并没有被玷污。 那时他曾怀疑其中的可能性，现在遇到同样的惨事才知道这的确有可能。他认为自己的情况一定也没人肯相信。 你要早点好起来啊，我会帮你的。 雪穗说着握紧了江丽子的手。 谢谢，你是我唯一的支柱。 嗯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什么都不用怕。 就在这时，电视里传来新闻播报员的声音。 银行发生了盗领事件，存款人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户头遭到盗领。受害者是东京都内的上班族，于本月十日到银行柜台提取存款时，发现应有200万元左右的余额变成零。调查结果发现， 存款是于三协银行府中分行由银行卡分七次提领，最后一次提款是4月22日。被害人是在银行推广下于1979年办理银行卡，但卡片一直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内，从未使用。警方研判极有可能是银行卡遭到伪造，现正展开调查。 雪穗关掉了电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